受到影响。警方、海关和卫生署采取联合行动，在铜锣湾一间药房拘捕两名店员，涉嫌以欺诈和不良手法销售。行动之中检获未经注册的药贴和第一部毒药。案中有两名受害人，其中一名88岁男子怀疑被误导，以为货品只是值几百元，他用信用卡签账，但是交易金额达到20,000多元。其中店员涉嫌在男子不知情之下再用对方的信用卡交易，男子合共损失60,000多元。另一名57岁女子本来想购买价值100多元的药材，最后支付1,000多元。海关话，在受害人未同意购买药材的时候，店员已经边说话边将药材磨粉，造成米已成炊的局面，要求受害人购买。天气方面，一股较潮湿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下周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27度或以上。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同沿岸有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相当温暖，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稍后北风增强，星期一朝早显著较凉。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90点，跌414点，总成交金额2,06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4点，跌5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06点，跌35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28蚊，跌12.5；阿里巴巴234.6，升1蚊。美团333蚊，跌4.4；小米集团26.25，升5仙；中国海洋石油8.36，跌4.1；中国平安94.85，跌1.1；快手315.8，跌2蚊；港交所467蚊，跌3蚊；保利协鑫能源2.11，跌2.6；友邦保险97.7，跌5.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7，英镑10.829，瑞士法郎8.378，澳元6.033，加元6.23，新西兰元5.577，欧元9.26。每百日元对港元7.1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758。日经平均指数报29,792点，跌424点。港金现价报16,14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3.11美元，卖出1,74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之劳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近嘉华国际中心。路面方面，在港岛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繁忙，龙尾近东山台。而在九龙方面，观塘道近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都是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接近观塘码头。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亦都是慢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路街。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车龙排到白沙湾码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同埋大榄隧道入口方向元朗。 最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34，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6:28。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带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清洁超新星 我是改朝换代的 Vincent 梁学熙有种年轻人叫展翅清洁超新星他们每一个都这么热血我就将郑中基的有种送给他们了 时来找到天下无敌即使最终得个梦无论成败最后能够开怀才是至成功沿途越有希望才越有望谁及我相信幸福要问自己不必强求运气会赠送 见证一班年青人勇敢追梦的心路历程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一起收看另一种可能展翅青剑超新星 有没有人帮到我们啊 雇员再培训局帮到你再培训局推出全新的第三期特别爱增值计划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课程增加到成450项不限学历学费全面还设有每月最高5,800元的特别津贴企业可以免费包班快点打182182或者浏览 elb.org 了解详情 上次 SBA 真的讲得好 我大陆出来半年 看落呢又真的 算了算了反正我刚刚出来了 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制作的广播剧《遇见展翅》六个真人故事见证六个寻梦的过程 由吴业坤、刘子石、陈建安、王贤、林家谦、林欣彤以及 Anson Low 卢汉廷所声演的故事哪一个令你感受最深 个个故事都这么特别哎呀，真是有选择困难症了 不紧要上港台网页 rthk.hk 一次过重温18集的故事一起再遇见展翅 音乐说陈柏宇的音乐选择 呢首歌就是天才白痴钱钱钱 钱钱钱 我觉得呢个钱同埋生活嘅关系好好微妙咯。 嗯， 你又冇咗佢又唔得，但系佢又唔可以成为重点，但系佢亦都可以解决到某啲问题，俾到你多啲时间去做第二啲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首歌点做？首歌点播？首歌有几多苦与乐？ 星期五的骚动音乐啊， 系啊，虽然我觉得而家我哋讲咩都好啦，你都冇乜心机听噶啦，因为大家都应该系等紧下一个搞出嘅号码系呢一句啊嘛，系咪？不过翻嚟啊，都系翻嚟骚动音乐要讲啊，有阿琼而家好敬佩嘅波城，同埋一个好值得阿琼敬佩嘅波城啊，真系。 有咩咁好敬佩呢？请 因为咁黑嘅黑材料啊，我想话系波城自己主动铺嘅。系啦，即系虽然好多人管理紧个 IG 嘅 account 啦，但系系邱国胜先生自己亲自将自己呢一条面试嘅短片摆上去俾大家欣赏嘅，呢一种难能可贵嘅精神，我觉得系要俾啲掌声嘅。 冇计嘅，开麦讲咗应承咗。 我以为你会一路拖啊。 唔会，同埋我要，因为你嗰个 quota 都到啦嘛，都千百个啦嘛。知唔知一个成语叫咩？抛砖引玉啊，啱啱噶，咁样用就系、是、我、 啊、 引起 引咩玉啊？ 儿时嘅玉照咁样样，系啦，咁啊，所以将我哋嗰条片讲咗好耐噶啦，就系、是、我 唔系我哋嗰条，系阁下嗰一条面试嘅片段。真系非常之精彩！ 就系、是、我参加呢个港台嘅 DJ 比赛嘅时候嗰段面试片，哇！我计即系我 记恐怖啊！嗰条片 记得个年份，然后我再数翻就原来十年咯，2011年啊嘛，我就记得年份，但你唔会计住过咗几耐噶嘛？ 你呢十年肥咗个 double 有冇啊？ 咁又冇喎，好彩 冇咩？ 冇啊！咁又 以前我好瘦啊， 大家都好俾面啊，就系话好瘦啊，但冇人话而家好肥啊， 系咯。但我觉得其实依家咧呢个即系而家虽然即系大家都话叫你依家要瘦少少啦，但我觉得咧依家反而好啲就系咧，唔知点解以前咧可能因为个身好瘦啊，显得个头好大啊。 系啊，你觉得个头好大？ 系啊，即系你系可以系舞龙舞狮咧，隔篱有个大头娃娃，你唔使戴个头套都可以直接去喺度，嗰啲噶啦。 我反而觉得系好明显条颈咧好长啊，因为以前、啊、即系譬如段片咁样剪咗个好清爽嘅短头发，个人黑黑实实，然后个头就。个比可能因为件衫显得个头其实一粒嘢咁样，所以条颈咧就 边个个头唔系一粒嘢， 唔系噶，有啲系一嚿嘢噶嘛，个量词唔同，个 size 就唔同啊嘛。Okay. 然后我就见到自己条颈好长咯，觉得 啊，我觉得系条颈好幼咯，即系显得即系身体好瘦啦，跟住条颈又好幼啦，就接住咧就会俾我觉得哇个头好大一粒啊。所以大家即系如果想知道我哋讲紧啲咩嘅话咧，喺 Facebook 啦或者 Instagram 度咧揾。骚动音乐就可以欣赏到呢一条咧，即系自己相当之黑嘅黑材料，但系咧，邱国胜先生系亲手将佢铺上去嘅，俾啲掌声。 好嘢，好嘢！你叫我哋不断描述，就系好想引大家上去睇啦。但其实坦白讲，呢段片咧，我系未翻睇过嘅。 你自己未睇过啊？ 我唔敢睇啊！听咗少少头几句已经。 我一间扮一次俾你睇啊！ 你 好精彩啊！ 我唔够胆啊，因为听咗头几句已经觉得哇。如果我系评判呢个人，点样可以俾佢入围啊？讲嘢讲到咁样， 其实好坦白讲啊，我就话如果我系你，因为我有睇过啊嘛，我系唔会咁偷噶。 点解啊？ 因为真系太黑嘅黑材料啦，我未见过人面试可以面得咁诡异噶。 跟住啲手又揈嚟揈去啦，而家瞄咗，但系嗰条片喺度 loop 紧咧，因为喺度睇紧大家啲 comment， 只手喺度唔知做紧啲乜嘢，好奇怪咁样样咯。 大家快啲上去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度睇呢条片啦，跟住留低你嘅意见啦。咁我相信波星咧就会得到鼓励噶啦。系虽然我唔知点解就会得到鼓励。 哇，其实你而家都唔 系 好差咁样样咯，可能我鼓励就 系、 是、有比较之下就好啲啦咁样。 系啊，靓仔咗，同埋好多人话你口齿清晰咗好多啊。 系嗰阵时有种紧张， 同埋有种掠啊嘛，即系你知道我哋细细个嘅时候都系掠住讲嘢噶。 系啊，因为嗰段时间其实唔好话净系嚟 in 呢度啦。 系 咁嗰阵时，因为系我升大学最后一年，咁到你大学读完嘅时候，其实都会有大量嘅面试噶。 系 即系唔系净系 in 电台，咁电台要口齿就更加。但你出到去出边嘅时候，嗰种 interview 我又系觉得好难嘅。嗰阵时我好惊嘅。即已经唔系讲緊前期你要写嗰啲信嗰啲已经系另一件事啦。即你过到嗰啲关已经系一套技巧。去到面对面见呢，因为见过我嗰时见咗好多工呀，因为。然后你会见到每一个。 都唔请你㗎嘛。 好多都唔请㗎啫，我前面。我諗搵咗好耐。 但你嗰时真系。 咁嘅样喎，边个想请。 唔系呀，但年轻嘅程度唔似同依家只系距离十年囉。 吓、啊， 佢似得16岁咋？ 吓、啊， 真噶！你而家你睇老得几快？ 2011年就21岁噶咯，嗰阵。 我就咁望落去咧，咁当然可能都关佢表演嘅内容事啦，即系影响我对佢整体岁数嘅判断啦。我嗰时真系觉得得16、17岁咋，跟住我都叫童星出道喎，邱国胜先生。 靓仔，不如你成年先嚟啊，咁样嗰啲样。我谂啊，因为望翻嘅时候就会知道。自己啲头系咁揈，啲手好冇力咧，揈嚟揈去嗰种，好冇信心啊！俾人觉得，咁但系 系咪冇信心咧？ 嗰、那个信心唔系受访唔系嚟演嗰个人冇信心，而老板会对呢个人冇信心啊！我对呢个人，我搵呢个人出去做嘢，有呢种感觉，我觉得 系咯，即系佢有种清 又唔系清纯，又唔系清洁。 系啦，我又唔想讲清纯，因为佢冇嗰只干净。 系， 因为佢都污捽捽嘅嗰感觉。 黑面粉噶嘛，以前。 清又唔系清纯，又唔系清洁，因为佢有种 你咪谂唔到用咩？ 佢有种素人咯，咁讲好唔好啲？ 好啊好啊，呢个字 系啦，佢有 种 素人咯，即系大家应该对于素人嘅理解就会比较好啲，即系佢有种素啊。 系， 而嗰种素咧，系你会觉得佢系需要再经过一啲雕琢嘅。 系。 咁就会成大气啦，咁你而家咪成大气咯，几大一只你睇下， 成大气电波里面其中一个， 哇，好难，哇，有冇帮我改咗出去？ 呢样嘢系冇变过，成大气啊！我而家把声咪变咗大气之中咁样咯。 哇！我右边膊头真系好痛，如果唔系我一定会出拳嘅。 嗰阵时因为出去 interview 咧，有几种唔同类型嘅叫主考官啦，所谓即系以工作为例，有一种咧就系、 是、 当做 job 嘅啫。佢好明显应该未去到老板级别，即系你当 HR 嗰啲。 系啊，即系佢面试你都只系佢嘅工作之一啫。 系啊， 佢冇谂住同你建立啲咩感情嘅。 佢望都唔系好望你噶，佢就 即系佢都希望你快啲完成，大家一齐快啲翻屋企食饭啦，好唔好？ 系啦，呢一种我好惊嘅。 系 另外一种咧，就系、是、不断发表自己伟论同埋数自己嘅人生阅历有几劲。 系 系啦，曾经有一个就系喺度讲话。炒过以前啲僆仔啊，话啲僆仔有几差啊，系啦，嗰阵时又话咩喺呢度话出去食 lunch 有嘢做，行开，然后就喺过几条街隔篱度喺嗰边翻工咁样，即系嗰个僆仔咧，譬如我而家翻紧港台啦，跟住突然间就啊，唔好意思，有啲唔舒服咧，我要离开几个钟头，但我可能去咗唔知啊隔篱街或者 somewhere 度翻工 咧，咁真系好抌钱使咯， 系啦，跟住要俾人发现咗，跟住佢其实想带出嘅就系、是，唉、哎，而家僆仔咧即系信唔过嘅。冇担当啊，诸如此类，但系在全部都系靓仔，咁我就唔好明白、但佢就不断要发表自己， 都系俾 紧 说话你哋听咯。 咁有呢一类啦，咁我记得嗰阵时，in 成嗰一份工，嗰、那个系一个好慈祥嘅一个爸爸级别嘅主考官嚟嘅。 佢应该有一种系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嘅嗰个觉悟啦，我唔请你，睇怕你都搵唔到噶啦，咁样。系啦，见你个样子都叫做品性纯良咁样，系咪？ 系啊，嗰阵时我又记得入去。嗰間 office 去間房度坐喺度面對面咁，咁佢係一個老人家伯伯嚟，我諗你都五六十歲噶啦，都已經見曬皺紋，坐喺度好淡定咁望住揭住張紙，咁咧佢又會理你嘅，又會問下你問題，佢講嘢嘅聲線咧係好慈祥嘅，係啊，即係嗰啲哦讀緊書啊，點解會想做呢份工啊？所有嘢咧都係好 nice， 好淡，但係哇嗰、那個氣場咧超強，成間房係好大壓迫感嘅。嗰一種有一種係呢啲咁樣嘅老闆、你就 feel 到哇，老闆真係老闆唔同啲，因為入到去知道其實佢都幾高級。咁就即係煙過呢啲唔同類型嘅咁。咁但係有一次就係、是、我覺得自己最黐線嘅做法就係咧動之以情去得到一份工。 我諗你得到一份工唔動之以情，你都動唔到其他嘢啦，係咪啊？ 咁唔係嘅，你可能你係賣緊賣緊。 有啲人靠外表啦，有啲人靠實力啦。 係啦，嗰啲啦。 咁呢兩樣嘢都唔係你具備㗎，係啦，所以你唯有動之以情咯。 係啊，即係講到之前嗰份工，哇！即係揞住良心做啊，又話咩又背負呢樣嗰樣。 你講呢啲㗎？ 類似嗰啲啦。 啊，我唔得㗎，呢啲太虛偽啦，真係。除非係真嘅，即係我真係對 真 都真係 真 嘅，真嘅。咁、哦、OK， 但我都唔中意唱衰前僱主㗎。我都唔明点解有雇主会鍾意人哋唱衰前雇主、就等于点会有人鍾意人哋唱衰前度啫，咁我变成前度嘅时候佢咪唱衰我囉、 我唔係讲緊讲緊公司唔好喎，而嗰个工作性质喎，即係嗰个工作类型啊，对呢个世界嘅影响， 你 明唔明啊？因为做咗落去先知囉，所以我就要离开啦咁囉。跟住就，我觉得你呢度咧，我想补偿下自己咧过去做嘅一啲事情咁样。 你嗰个系反卖军火噶， 唔系 影响咗世界和平咁样，咁大罪噶。 唔系咁当然呢个系有少少over act 嘅，咁但系因为譬如过咗咁多年都可以讲，即系上一份工就系其实佢，譬如你要做工程一定会斩树，跟住就话咧，哎我本身咧谂住即系叫咩保护地球咁样，但系望住啲树咁样斩咧，即系觉得好肉赤啊。系啊，即系嗰啲树，因为要起路啊嘛，咁咪斩咗咯。跟住，所以我而家嚟呢个环保组织，我希望可以拯救翻啲树。我嗰时真系咁讲，而个老细后屘请咗之后，佢话就系因为我讲呢一样嘢。 OK 嘅，即系你话俾我听，你系去面试一间环保嘅 NGO， 咁我咪明咯。 系啊， 系啦，呢个系啱数嘅。 呢个系啦，咁我亦都唔系攻击话以前老细唔好没嘢，嗰个工作性我做咗落去先发现，我原来嗰个 mission 啊，嗰间公司嘅 mission 系咁样样。咁、我就哇、过唔到啦！ 咁呢个面试技巧，我觉得系几好噶。其实 呢下系啊，我觉得动之以情。 系啊，咁呢个时候系的而且确要唱衰前度嘅。 因为你知道你的前度和你的现任某程度上是即非常之矛盾的嘛， 是 互相针对的嘛。 啊啊、 但其实我想我人生面试次数不多了，但其实呢我通常我面试得了我一定会得的。 好嘢，好嘢， 我真系凭实力取胜。 好嘢，好嘢， 或者系凭美貌啦，而呢样嘢我唔知啦。我纯粹个面试官垂涎我嘅美貌， 以为自己有实力，原来系美貌嘅。 系啊，美貌，唉，真系唔好意思啊，咁样呢个讲笑嘅呢一 part。但系我人生试过一次最失败嘅面试，我好记得，讲得噶啦，同埋因为过咗好多年，就 系 喺楼下 BU 浸会大学面试A level， 即系面试大学啦，大学嗰个学位啦。 哦， 咁因为嗰阵时其实好明确嘅，我就好想读佢哋嘅 communication， 即系嗰个传播传媒学院嘅嗰个入边嘅一个系啦。咁我即系其实喺一段嘅呢个衡量之下，系得广播新闻咩 broadcast journalism 呢个啦，广播新闻系可能收我嘅，即系主要系因为我分数唔制不制嘅关系啦。 即系计过应该要入到就系呢个啦，咁样 系啦。咁我都谂住，其实呢个并不是我最想读噶啦，我想读中文新闻啊嘛。咁嗰阵时就系入咗去之后再转系啦，即系嗰阵时去 open day 嘅时候，啲师兄师姐都系咁样，系都卖保险咁样， 踩咗只脚入嚟先啦，入到嚟再算啦。 系啊，转系好易噶咋， 因为佢哋要交数嘛。 我唔知道又唔使跑数，做咩讲呢啲？咁我就好记得我去面试嗰日咧，都系我人生数一数二狼狈噶啦。咁大家都知啦，你去大学面试嘅时候就要着西装裙啦，又丝袜啦咁样，咁又有少少争嘅高踭鞋啦。咁大家相信嗰啲嘢对我嚟讲系超级无敌陌生啦。我仲好记得嗰日朝头早啊，系落住红色暴雨噶。 哇！ 嗰、那个雨系大到咧，即系BU 大家如果有印象咧，浸会唔系隔篱有条斜路，然之后先到咗嗰个新校舍嗰度嘅。 系啊，系啊。 嗰条系流紧瀑布噶，跟住就我就 担遮冇用啊，真系 真系担遮都冇用。跟住我就狼狈到不得之了，每一次都有一种下一脚我就会碌落嚟，即系同啲瀑布一齐上翻落嚟嘅危机底下，坐咗落去嗰个走廊，因为都几多人一齐面试噶咁样。跟住我落去嘅时候，我就觉得好匪夷所思，全部咧都系好靓仔、好靓女嘅面试嘅人， 系。 跟住我谂，哎 防水啊！你哋 同埋系啊，嗰啲妆啊、啲头啊，全部都系冇受到任何影响。跟住我就望住佢，第一就系点解你哋咁靓嘅，同埋点解你哋咁狼狈嘅？跟住最紧要就系点解呢度冇唔靓嘅人嘅，即系得我自己、啊。 我嚟咗 model 公司咩？我哋唔系嚟读书咩？ 真系有呢一种嘅感觉，就系感觉上系似面试 model 啊咁样。跟住我就哎呀望住。我系咪去错地方？又唔系啊！跟住我就问啲 helpers， 啲学生嗰啲帮手嗰啲，我就话我系面试。佢话系啊，坐低得噶啦咁样。跟住我入咗去面试，我终于知点解啦。因为佢系呢个系啊吓，系专门培训新闻主播。 而你之前， 而你明白新闻主播喺我哋嗰个年代系所谓新闻小花啦。 系 我何止新闻小花，系新闻霸王花啦，系咪个 size？ 新闻界仙人掌啊，你系 巨型仙人掌咁样，连个 cam 都要退后多两步先可以认得晒我咁样啦。 出唔到啲字啊，个 flip 出唔到啊。 我所以我好记得咧，嗰个面试官第一句问我就系、是。你知道我哋是广播新闻咯，好啊，知唔紧要啦。 有冇啲唔出样的？例如电台啊，都是广播嚟噶，好啊，Professor。 唉，所以其实嗰时候我真系觉得好狼狈。跟住然之后咧，直情系我记得面试当中有一条嘅，我记得面试当中有一条嘅， 系 即系佢问我，佢话点解你会觉得你适合做新闻主播啦？因为佢真系讲到明新闻主播，佢直接就问我，佢话你系咪适合做新闻主播啦咁样。跟住我嗰下因为我淋咗成朝雨啦，跟住见到一班全部都好靓嘅人啦，我又觉得搞错，好似俾人关咗咁样，我做咩要嚟呢度自取其辱？即系嗰种感觉，我突然间无名火起。你知道我一无名火起，我无论对面坐住嗰系边个，我都会发脾气啦。 系啊，跟住 即系佢明明系一个决定我未来命运嘅 professor， 一个面试官啦，我就。而家边个话系要靓先做得新闻主播啫？跟住，然之后我怪我真系有啲嬲，我错就系呢啲世人咁狭隘嘅呢个谂法，先令到所有新闻主播都系又靓又瘦嘅咁样。跟住我嗰时我唔，跟住我讲完之后即刻后悔。跟住之后我就不过，我相信我有实力嘅。 咪抛个问题，边个话一定要靓先啊？唔系边个话唔靓唔得噶？冇人咁讲，自己斗翻，冇人咁讲过，我同意你咁啊。 跟住所以我前面嗰啲咧都系入咗去即系三四个字先出嚟啦，我好似一个字就走得噶啦，系啊，非常之短促，咁就决定咗我大学嘅命运啦，咁样 断送咗你嘅。 新聞主播生涯啊，咁樣。如果唔係，大家可以見到新聞小花有我份嘅話，俾你聽，係唔知邊個電視台咁解啫。 係啊，或者見習記者嚴瓊報道新聞咁樣。 其實我係咪好啱去做咧打風嗰啲新聞啊？係 啊，一定唔 係因為人嗰啲你見到之前嗰啲咩潘偉林嗰啲咧，企都企唔穩咁樣。但係喂，幾多級風喺我隔離都形同虛設。 要翻封间啊，揾严琼啦。 但系我觉得最好笑系咧，佢哋后屘谂谂下，可能啲高层又觉得，哎呀，唔可以俾阿琼去啊，因为会令啲民众咧误导咗啲民众嗰啲风嘅 风力 能嗰个程度。咦，阿琼可以企得咁稳，你睇下个新闻主播可以企得咁稳， 都 冇 大风。唉，太有趣啦，实在。 有冇边间电视台而家需要新闻主播？ 系啊，而家啲镜头阔啲啊，有16:9嗰啲应该好啲。 系啊，即系大家想行嗰啲道边直尾系嘅嗰啲新闻。 得啊，完全得啊，其实系。 又或者嗰啲唔使出样嘅新闻主播，揾我啦。 如果你啊试过见工啊，你 in 人又好啊，俾人 in 到有啲咩得意经历嘅话咧，同我分享一下苏动音乐 IG 或者 Facebook 有谁冠名呢个环节，都等下你嘅古仔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0宗系本地感染，其中4宗源头不明。另外，暂时有不超过10宗初步确诊个案。健身中心 Ursus Fitness 群组再多3人确诊，这个群组累计有138人染病。4宗源头不明的个案，患者包括一名23岁男子，他在沙田新城市广场工作。4名家人曾经在上个月确诊，这名男子当时接受检测，结果呈阴性。卫生防护中心不排除他是新感染个案，或者是之前在检疫中心感染。警方、海关和卫生署采取联合行动，在铜锣湾一间药房拘捕2名店员，涉嫌以欺诈和不良手法销售。行动之中检获未经注册的药贴和第一部毒药。案中有2名受害人，其中一名88岁男子怀疑被误导，以为货品只值几百蚊，他用信用卡签账，但是交易金额达到20,000+元。其后店员涉嫌在男子不知情之下，再用对方的信用卡交易，男子合共损失60,000+元。另一名57岁女子本来想购买价值100多元的药材，最后支付1,000+元。海关话，在受害人未同意购买药材的时候，店员已经边说话边将药材磨粉，造成米已成炊的局面，要求受害人购买。2名18岁男学生前年11月在弥敦道和登打士街一带，其中一人被搜出镭射笔。裁判官今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裁定，2人非法集结罪名不成立，其中一名被告在公众地方管有攻击性武器罪名亦都不成立，2人当庭释放。裁判官话，当时附近一带有几10人聚集，马路上布满纸皮垃圾等的杂物，认为当时现场的确有非法集结，但是未有实质证据证明2名被告参与。2人有机会在警方驱散的时候跟随人群四散，而2人的衣着同其他示威者不同，亦都未能够肯定其中一名被告持有镭射笔有伤人意图。立法会财委会审议海洋公园未来发展方案，涉及包括大约16亿元非经常拨款，以及大约11亿元保育教育补贴。

之后，但系依然有一班人咧，好踊跃咁样，希望带啲新音乐俾大家欣赏。佢哋系乐坛已死班仔，但系话俾你听，呢个乐坛冇咁易死。简历作曲有吴林峰，填词小黑。 成住崩坏，空在着色，问为何像牛郎织女痴缘花看宇宙多虚构，一出生已剧透，巨石只送上帝手。 有应停主唱《狂日日记》，有一啲人咧，其实佢可能几应该狂噶，相反佢反而几知自己做紧啲乜嘢。 仍多么的想敬重你吧， 然而一本通书你没有放下，咸丰的标准已落伍吧，潮流能治疮疤，为何要照你风格练提琴，还按你伟大指引学俄文，抱歉我决定不知任何人，你被权无位强执，凭我两脚都可以飞行，谁话稀罕你风神，大师班好得很，不过他非必需品，我有天生的金粉，不要哭得这么紧。水上汹涌背后要浪进化，难道有我从前要跳舞先上晚鱼堂，谁可以创造新舞佛流堂，算我已带着新衣大逃亡，无人能难止渴望，而我却太喜欢我疯狂，旁人一所更高昂，大师班的班房残酷拘谨的黑房，愿我假装光汁糖，偏要当一粒姜糖、yeah. 好狂好自大咁样，但系一路咧见到佢嘅形象都好谦卑咁经营啦。但系用呢一首歌话俾你听，佢发现啊，可能一路咧想符合所有人嘅期待系冇可能，不如索性做翻自己姜涛啦。今日有姜涛最新派台作品 Masterclass。 谢谢你那辛苦。但是我也未愿讲和，静静看我怎么突破。也许你未明白，等我。 但其实不是个个人呢都找到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更加多人都在度摸索紧。 不甘心意尚未终止。不甘心未来大撕裂，不信天，不靠主，你有你进化的恩赐。 快醒觉醒， 天不收就全力不辞，先躲趁力从另一边。思念基因实验宿命的法子，靠自我迫使。 忠于有种本性。 有些意识气息逃不出新气候的后遗症，需要斟半杯血清。太多喊声现成，听不见旋律有声，心里边各自找套新发明，一出街二楼在拉扯，一出生位存着辐射，不变质都变质，这世界要怎么改写？一街都市轮候伤者，等不了 治疗弱施者。请你基因渐渐混浊的意识，再别要纠结。有些意识气息逃不出新气候的后遗症，需要斟满杯气清。太多喊声现声，听不见雪浪有声，请压抑世道不见得太平。肉身回流，你走的审判的眼睛。 都是今天新收到的最新派台作品，这位音乐人他叫做何家明。有天千亿个健合细胞一破壁，这首歌曲名称叫做《生存模式研究所》，希望大家都在这个时代找到自己的生存模式。 供应商交出用户登记资料，但是条文中不但指就严重罪行的定义含糊，酌情权亦都过大，认为当局至今仍然不肯承诺不会扩阔资料收集范围。分会建议额外设立一个独立监察机构，确保公民权益得到法律保障。天气方面，一股较潮湿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27度或以上。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和沿岸有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相当温暖，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稍后北风增强，星期一朝早显著较凉。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深华实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过了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湾仔街市，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纪元。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牛头角定富街。咁而近启业村一段嘅观塘道咧，去油塘方向交通亦都系繁忙嘅，龙尾去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塞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嘅交通亦都系繁忙，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路一段交通比较繁忙，龙尾近康湖居。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开始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交通繁忙，龙尾惠泉体育馆。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去九龙、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同埋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我唔想再喺骚动音乐度听到搞笑嘢，我就想听音乐嘢。如果想听搞笑嘢，我可以介绍你听三五成群。但呢度，我就希望呢个节目系纯纯正正嘅金曲，有金金得金金。 我想问呢，你几点有得听啊？我觉得呢，你呢个节目啊，好健康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五下昼五点至七点，骚动音乐时段有大恶霸考你乐坛冷知识。每个星期出题人都会提供三条乐坛密码，斗快答啱最多问题的主持就会成为今个星期的大恶霸，可以指定另一位主持做出特定动作。 切，咁啊，即系超我啲啊啲 friend。 喂，唔系恶霸，几时轮到你出声啊？想话事嘅，听住今日嘅问题啦。 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又嚟到我觉得最大压力同最唔中意嘅环节啦。 做乜嘢啫？ 因 为 成日都 输 咯。 点解要咁样、啊？我哋呢个节目系充满爱、正能量同埋包容嘅节目嚟噶嘛？同埋最紧要系乜嘢？系令大家了解呢个乐坛多咗好多啊！ 系咩？我以为系最重点系可以屈槟臣，跟住然后话槟臣诶打和，跟槟臣输咁样咯。 喂，老老实实，你两个屈我屈得少咩？ 真系少， 真 系少， 少啲嘅。 唔系唔想屈啊，屈唔到。 你都知你系呢、這个咩啊？ 金曲 大 家 姐 啊！你太屈啊，本身个人。 你睇佢唔 Q 我哋讲呢个 term， 我哋就好自然好想。 系、啊， 就叫佢金曲大家姐。 佢越想叫我哋咁样叫咧，我哋偏叫啊！ 你哋两个系咪仲当自己系嗰啲青春期嘅反叛少年啊？ 系啊！ 实不相瞒，你哋两个加埋都应该过百啦。 喂！ 做咩啫？ 你条数点计咧？ 系咯，我哋三个加埋 都 未过 百 喎。 唔系你哋三，你两个加埋一齐已经过百啦。 定系我哋三个加埋原来过咗百咧？ 咁有条。數就係有一個人孭得好勁啦， 係啦， 最大係你喎，你笑咩啫，斌臣？ 唉、哎，我養細咪得咯，無恥就係咁樣啊！同 你 講， 好無恥。佢呢句就佢成日對住佢老婆講噶，佢老婆成日俾人話佢個老公個樣咁細個啊，點啊點啊，跟住而家你。摆呢一句嘢落嚟， 我想讲啊，你讲起又系，佢早排发我脾气都系因为呢样嘢，唔知同佢睇乜嘢。 喂，我哋两个有发佢脾气啫。 系，唔好讲呢啲扯开话题嘅嘢， 太呕心啊！你发佢脾气。 哎，我哋大恶霸唔系嚟闲聊噶嘛，系咪先？我哋大恶霸每个星期都要出啲题目考下你哋两位噶嘛。 咩主题啊？呢个礼拜？ 今个星期咧，好感动。因为我入咗戏院啊，我好耐冇入过戏院， 系 点解大恶霸会讲咗戏院嘅咧？ 电影哥啦嘛，今次 就系想去做呢个二台院线啊，我推荐你啊， 唔系 weekend 我唔翻工啊， 咁啊戏院点样楞到咧？ 咁啊，但系因为咧好耐冇入过戏院，跟住突然听到唔该熄咗你个电话啦，跟住哇，我突然好感动，我好耐冇听过呢首歌啦，同埋我想讲，原来呢首歌有个新版本啊，而家。 系啊， 系啊，系啊，咁啊，大家得闲自己入去欣赏下个新版本啦，咁样。咁我就啊，其实谂一谂嘅系，即系易文唱嘅呢只歌，个把声好熟悉啦，咁样。咁然后又谂起啊，易文嚟紧都开 show 啦，咁样都好开心嘅事情。咁啊，不如今个星期就开易文呢条题啦。 哦， 系冇牵强啊。 都唔係嘅， 好彩你 話 唔係啫。就係阿瓊已經嬲到咧，望刮住我咧，話：哇，係你咁都可以兜得到嘅師兄咁樣。 唔緊要啦，我都欣賞你嘅，欣賞你咧，即係將呢個。我唔欣赏呢啲， 多谢。 我欣赏你咧，即系咁嗰啲叫咩？咁留意香港嘅电影同埋香港嘅音乐。 耶， 系啦，咁我哋今日就嚟啦。 好啊， 嚟啦，第一题啦。因为参加歌唱比赛而入行，林忆文同好拍档卢海彤喺2002年签约黄耀明旗下，组成 At Seventeen， 取自美国创作歌手 Janis Ian 嘅成名作，亦都系叫做 At Seventeen 嘅。不过其实 At Seventeen 都有一个中文名噶噃，就系 At Seventeen 嘅英文译音 Only Love Is Not。呢条咧，我可以话真系少有，平时我第一条出简单啲嘅，呢条系我谂系骨灰级粉丝先答得出，真系真系咧。 所以我而家有一种我就嚟变骨灰嘅感觉， 即系 At Seventeen 嘅音译啦， 系啦，音译 At Seventeen 译翻做中文，我想讲， 但亦都好 make sense， 真系其实咧。佢譯出嚟咧，感覺上咧，其實冇呢一個 terms 嘅譯完出嚟呢個名字，佢係取翻 At Seventeen 呢個音，但係好靚啊啲字，同埋聽落去成個成語咁樣係非常之靚嘅，所以你哋冇嘅，你哋只能夠撞嘅啫。 阿提 Seventeen， 你都唔識中文嘅喂，揾個識中文嘅嚟啊！ 全部都係中文字嘅頭先嗰啲，阿提 Seventeen。 Seventeen 点写咧？ 有 写到喎， 有些个 Seven 咪粉丝个粉，天咪天空个天咯。 有， 但系佢提咗我呢样嘢，硬题系应该 OK 嘅，因为硬 题咯， 硬题啊嘛， 硬系中嘅 硬题， 硬系 哦系， 嗰、那个唔会译成啊噶嘛，你有少少翻译嘅头脑。 我冇噶，有啊，唔喺度啦。 不如咁，你有咩水你留咗喺度咧？你可唔可以话我知？ 留翻把口啦， 留住温度、速度定？ 系啊， 硬题， 硬系硬硬中啫，硬中咗四隻字，硬中咗一隻啦，硬嘟嘟嘟， 硬 系啦，跟住已经咧，后边嗰三隻字已经系 Seventeen 嚟噶啦， 有蛇字嘅， 系啦， 蛇， 即后边嗰个已经系 Seventeen， 系啦，后边三 蛇，硬蛇系咪啊？ 你读清咗啲 咩啊？硬蛇啊嘛，蛇啊嘛， 你讲读啦， 你个音歪翻少少会好啲嘅， 一只眼个眼啦，系嘛？ 系， 蛇系咪即系香蛇嚟到嗰个？ 唔系， 蛇嘅蛇， 硬蛇，唔系土蛇个蛇，唔系蛇香个蛇，再个音再歪啲嘅，唔系蛇 ，OK？ 蛇， 唔系硬骨骨硬正啲嘅。 啱死，点解我硬骨啲啊，大佬？ 我好似而家玩蛇都软泥泥嘅，嗰件嘢咧硬骨骨啲嘅。 石头嘅石， 系啦，硬石。我而家好似玩嘅嗰啲猜猜画画咁啊，好好玩啊喂！ 硬石， 硬石，跟住咧呢两个字咧， 分天。 哇！ 但佢系边个分啊？应该系 分开嘅分，天空嘅 天 空 嘅天啦、 啊。耶、 yeah, ， 硬石分天， 哦、 好叻啊你！ 硬石分天啊，系啊。 咁然后咧，见到呢个名字之后，哇，原来 我两个打和啊， 咁靓 啊！ 我有种感觉，我哋今日可以罚到奔神啊！鬼知佢第一条就出埋啲咁嘅嘢啊！ 我判金条咧，因为阿波成咧。 判金条 系咩咧？ 判金条， 我判金条，我判呢一， 即系你系判金莲个阿哥叫判金条系咪？ 我判呢一条咧系波成赢。 咩啊？系我出到石，又系我出到，佢只系讲咗分 天 啊！天啊 但系佢唔使我点提啊嘛，你要我提啊嘛。 唔系我觉得做人要有翻啲廉耻，我觉得我只系出咗一半力，所以 冇错，所以系打和。 搞错啊！又想屈我。下一题，下一题。 大家入戏院睇戏嘅时候咧，深信都一定听过《唔该熄咗你个电话》啦。呢首关于戏院礼仪嘅歌，其实正正系由林忆文所主唱噶。首歌仲有个英文歌名噶噃，就好似歌词咁唱。 英文歌词嚟嘅， 吓 佢呢一只歌入边系有唱呢一句嘅。你自己哼下而家。 It is the time to enjoy the show。 哇！呢、這 个我真系心甘命抵输俾你啊！我完全唔记得啊！ 呢个人唔入戏院嘅，不过可能佢唔入嗰间啫。 系啊，佢去到最尾啦。It is the time。 唔系啊 ，sorry 啊，我睇戏通常迟到啊，睇唔到前 面。OK，OK，OK。 我呢个就系个英文名。 系啦，佢我都系啱啱先知，原来佢系个英文名。我以为咧，佢系求其改个名叫咩戏院丽儿歌咁算数噶啦。原来都有个靓嘅名嘅。 咁你而家知道林义文同你嘅分别系咩啦？ 好大分别啦！ 我谂 suppose 呢一题之前佢应该都要知啦。suppose 打从娘胎出自娘胎之后，我都知道。 知啦，咁 入行以来我都知道咁啊。 但你话有个新版啊？ 有个新版啊？ 有咩唔同啊？ 嗰、那個新版呢係話即其實佢類似話呢啊我哋返嚟啦即可以返入戲院睇戲啦咁啊即叫啲人一齊入戲院睇戲啦但好奇怪其實大家聽到呢首歌嘅時候都已經坐咗喺戲院度睇戲㗎啦嘛、 哦 啊。不過都有嗰啲即禮儀嘅句子喺入面嘅即唔好踢凳啊唔好玩電話啊咁嗰啲囉。係啊、 哦、 但我想講呢個呢原來我哋平時喺戲院聽嘅時候呢係一個短版嚟嘅。 嗯 因為、啊、即係佢有完整版。 有個完整版嘅，其实个完整版系长多30秒嘅，因为戏院咧喺播电影之前咧，佢嗰啲宣传片只能够播一分钟以内，咁所以我哋平时喺戏院睇咧系只系听到57秒嘅版本，咁然后其实咧佢原本仲有一个1分27秒嘅版本嘅，大家自己上网 search 就会揾到噶啦，应该。 重复一次嗰首歌歌名叫做。 It is the time to enjoy the show. Yeah! 林义文第一首在港台得到冠军派台歌的个人作品早在2010年就已经出现了。当年他翻唱哥哥林一峰作曲作词的《阿凡王》可以说是奠定了他单飞的基础。 无望花。 哇哇金曲。等一下 再一次重复我的名字。 我不想祝福你啊我现在突然想一想好像有些出事。 你会打我啊是啊 是啊。为什么我要立刻冲出来啊 好无气氛今次赢得好无气氛。 是啊 是啊。是啊不是啊 我还想 我只是想说你为什么你不兴奋的我打我啊。 我还在个题目里面我入了个题目我还在想。 我立刻真的。 哎呀我真的失策了今个星期。为什么会这样阴了自己的、 哎、最重要呢我觉得是你第一题 set 的有问题、 啊。 因为你叫我们分享了个胜利的成果之后呢第二条我真的不懂。 第三条我又 没想到。他都 没想到。不是、啊、先开麦之前见到你眼睄我眼这样已经准备好说、啊哎、这条你答那条我答这样、 啊。好你想太多了避去妄想症啊不过虽然你今天一定会被害的 了。啊哎冇办法啦，即系唯有为阿义文去付出我嘅，你睇下你想要我啲乜嘢啦，唉，宣布今个星期 想要你啲咩？有冇钱啊？ 冇啊，冇啊。 Mission completed。 唉，今个星期大恶霸，唉，打我。 我第一次听到宣布嗰个主持咧咁有情绪嘅， 系啊， 即系通常呢啲咧唔系都应该即系嗱，我觉得应该好似掌门人嗰啲兴奋啲嘅，嗰啲叫咩啊？打我， 我啊打我， 或者宣布结果嘅时候，今次比赛嘅胜出者就系、是。 boss 会咁样样噶嘛？佢又想，咁 啊 咁 啊，好想快啲完咗件事。 music bed 都唔想俾我， 好潦草，好草率， 求求其其咁样， 想结束呢个环节、啊。 等收工啦，下星期再玩。 好开心喎、啊， 好开心啊！ 我觉得呢个节目以后环节咧，长期可以打和。 但个 point 系，我本身谂咗个惩罚，只系。对象是陈琼 咁啊不如你讲咯俾阿琼嗰个惩罚先啦。 我嚟听下先我睇下我下一次好唔好三炒你啊。 因为话说星期二嘅时候冇记错你咪讲你当年跳 hiphop 㗎嘛。当年学跳 hiphop, 我就諗住叫佢重操故 技。等下先 识咗佢支咪收声之后同我喺个门口。 等下先 ,hiphop will 啊大佬。 哎呀睇下先波胜支咪喺边之后呢支应该我识咗啦识咗啦你。 Hi.系啊， 等下先，等下先， 系啊， 系、啊， 人哋有 B boy 嘅 B girl，B girl，will B girl， 但我想知系 B girl 当年个当年系几时嘅当年？ 一七一八年嚟嘅啫，唔系咸丰年嘅， 好近啫， 系啊，好近嘅。 点解你当时即系大家近年纪，你唔好介意啊？即系当年大家身体都应该开始发现啦，开始 啲新陈代谢慢啊，剩啊咁样。点解你嗰阵时会有个咁嘅谂法咧？ 因为做嘢。我好記得，因為做嘢，我份人咧天蠍座唔激得嘅。 O、okay. K， 即冇辦法用激，即激將法咧，係一個無論你幾低劣嘅激將法咧，對我都係有效嘅。 O K， 同埋我明知你係有心裝我咧，我都會踩咗個氹落去嘅， 就跌咗落去啦。 係啊，所以 即俾人講關於你嘅身形健康 激親。 其實咧佢係反話嚟嘅，但係嗰個老闆咧就阿瓊你又肥咗喎，咁睇怕你做嘢一定好開心啦。咁 兩樣嘢係冇關聯嘅喎。 咁佢咁講啦，其實係即係 揾啲嘢講， 係我都揾啲嘢講啫。佢話阿瓊又肥咗，咁你做嘢一定好開心啦。但係嗰陣時都算係我入咗你呢間公司以嚟做嘢數一數二唔開心嘅階段嚟嘅。咁於是乎我就想 proof 俾佢睇我做嘢唔開心，於是乎就要瘦咯。 哦， 知唔知点解你嗰阵时唔开心啊？ 呢个都几无谓。 知唔知点解你嗰阵时唔开心啊？因为你未识我嘛，你识我而家几开心，个个星期 我哋今日罚佢大大力咁罚。罚到佢起唔到身，罚到佢行唔到路，就 系为 咗佢行。 啱 啱呢 个礼 拜我哋 两个 都 好 幸 福啊！ 就系因为佢呢一句说话，我要大大力咁惩罚佢。 其实我哋都摆低咗啦，头先都忘记咗话咩惩罚嗰啲，我哋唔讲呢啲噶。 我哋一路记得啊， 系 等琼姐再开心啲啊嘛，你应该要付出啊呢、這个。 好啦好啦好啦，今个星期罚我啦，罚咩啊？ 但系你谂嗰个就系 suitable for 我 啫嘛， 适合我。 琼 B girl 嚟嘅， 琼 B girl 呢个要留住，呢个我会提翻。大家嘅 ，OK， 系啦。咁你本身有冇谂住罚我嗰样系咩？睇下可唔可以套用落佢嗰度。 其实我本身谂住罚你嗰样嘢咧，系因为 都好好，佢系专属噶啦，系嘛？ 唔系啊，系因为咧，我办公室张台好乱啊，我想叫你帮我执台、 欸。我嚟啊！我嚟啊！我嚟啊！我嚟啊！我好中意帮人执台噶， 我唔会俾你做呢件事，因为君臣啊，你张办公室台咧，你都系嚟咗。新嚟新報道啫嘛，佢張台仲亂過我張台， 知唔知點解啊？ 我點樣可能相信過你會執到？ 忙碌啊，一切都係忙碌。 你開唔開心啊？ 你收聲 係啊！ 你都肥咗喎、 啊，開心啊嘛！ 執唔執台啊？ 我諗到其他新嘢嘅、 啊。好啊，嚟啊！ 我諗到新嘢嘅。 好啊，直接嚟罰佢咩？ 不是，你有冇觉得其实做骚动音乐好开心？ 我 知你做， 怕你讲呢啲。 我知你仲有做好多其他节目嘅，你有冇觉得做骚动音乐系你最开心嘅一个节目？ 梗系啦，绝对系啊！能够同你哋两位做节目，点会唔开心呢？ 系咯，咁你有冇觉得其实你个节目真系有两个好好嘅拍档？ 啊，绝对觉啊！不过除咗佢哋成日罚我之外咧，都冇乜嘢嘅。 咁我今次就唔罚你啊！我今次俾个机会你表现你对我哋嘅爱啊！ 好啊， 好啊，用翻我之前对你个招。想去同老闆賺我哋，賺到佢有一啲嗰啲叫咩 keywords 中咗之後咧，你就完成你嘅任務啦。 總之係讚美我哋啦， 係啊，讚美我哋啦。 你知道我最中意同老闆講嘢噶啦， 你記得係讚美啊， 係咯，真係唔係懲罰，點會懲罰啫？ 係啊，表達佢對我哋兩個嘅愛啊嘛。 懲罰老闆啫嘛，邊個懲罰？ 又要聽埋啲無謂嘢啦， 轉頭上去啦，唉。 如果失重两肩感慨万千，太累没法可入眠，你能让眉头积雪落到我手心里，无望花又再的心，一切弱点，有谁让你数心跳？爱如愿，随年转口，换你会赠一吻，度四季于一笑。Thank you.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Please select the genre. For electro house, press 1. For drum and bass, press 2. For headbanging dubstep, press 3. You have selected. Your new song is now being created.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Here we go. 又嚟到一星期一次嘅 EDM Friday Mix， 今日拣嚟一啲咧，你可以称之为 Party Song 或者 Festival Song。今日第一首拣嚟嘅咧，系呢一首嚟自 Eagle Chan 嘅派台作品。你可能会好奇点解会系呢一首咧？因为我觉得其实佢好有潜力嘅，即系一嚟你可以跟住唱啦，亦都系一啲 uplifting 嘅电子音乐作品。 钟声诈骗某年某地，春的花记住了气味。想起秋季往日往事回味，星宿如指引缓慢地，好似随意记进日记，该是流星的沉默地。 接下来第二首是 Martin Garrix 的作品，叫做 Pizza。 其实 Martin Garrix 的作品我想任何场合都会非常之受欢迎，因为他的知名度的影响，所以无论你是一些小的 club 也好，或者大的 festival 也好，是会掀起全场的情绪，我当年都感受过。嗰時佢嚟到香港嘅時候咧，我記得嗰一晚係做最後出場嗰一位，基本上佢一出場，全晚嘅氣氛都係好高漲嘅。 所以佢嘅作品咧，我都可以形容系 festival song 或者 party song。今日跟住后面嘅几首连住落去咧，都系佢哋推出当年都系扫晒好多啲 club 啊 festival 嘅。咁啊，大家继续享受住啊一系列嘅 progressive house 嘅作品，应该当中有啲你都识嘅。 Time, I met a girl of a different kind. We ruled the world. I thought I'd never lose her outside. We were so young. I think of her now and then. I still hear the song. Don't you worry now, yeah. 呢首作品啊，2012年 Swedish House Mafia 嘅作品嚟嘅，叫做 Don't Worry Child。今日拣嗰啲可以话已经叫做经典嘅嘢嚟噶啦，因为远至去到有啲系2014啊、1512年嘅作品啦。 先听话 Lasso 嘅 Heroes We Could Be 之后有 Axwell and Ingrosso 嘅呢一首 Dreamer。今日揀嚟嘅所有歌去到个 drop 位咧，都系一啲 festival 放烟花嘅位嚟嘅。而 set 呢一首2015年嘅作品叫 Beautiful Now， 当年咧红到不行，大家去到呢一个位就系时候睇烟花啦。Let's live tonight like fireflies.